那么曼哈顿岛呢，实际上是这条河流里面的很大的一个岛。New York City, founded in 1653, is an old city, but its streets are wide. 纽约市，大家注意啊，那么在这个 New York City 后面呢有一个逗号，然后后面呢有一个词组，说的是 founded in 1653, 也就是在1653年建立的。那么这个 founded in 1653 实际上呢是一个过去分词的短语，用来呢修饰 New York City。 那么我们说在1653年建立的，什么是在1653年建立的呢？应该是 New York City。 好了，那么在1653年建立，所以呢 It is an old city, but its streets are wide。所以纽约呢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但是呢它的街道非常的宽阔。 Many of its buildings are very tall， 很多大楼呢也非常的高。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is one of the tallest buildings in the world。 那么帝国大厦的说法就是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那么它是什么呢？ It's one of the tallest buildings in the world， 是世界最高的楼之一。那么是什么什么之一，我们用 one of 后面呢一定要加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比如在这儿呢用的是 the buildings， 那么 one of the tallest buildings 就是最高的楼之一。接下来再来看一看 Central Park， 也就是中央公园。Central Park is a big park with lakes and a zoo. 那么中央公园真的是非常的大，那么它的这个公园里面呢有湖还有一个动物园。 It is in the middle of Manhattan near the famous art galleries and museums. Central Park 的位置是什么呢？那么它是在 the middle of Manhattan， 是在曼哈顿的中心。在什么附近呢？Near the famous art galleries and museums， 在著名的艺术画廊以及博物馆的边上。 South of Central Park is the downtown area with its famous avenues。 那么在什么什么以南，我们说的是 South of 什么什么。 South of Central Park 也就是在 Central Park， 在中央公园以南是什么呢？Is the downtown area， 是市中心地区。 With its famous avenues， 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些著名的大道，比如什么呢？ Broadway， Fifth Avenue， etc. 比如像百老汇啊，还有第五大道啊等等。那么在这里呢请大家注意，我们就用了 etc. 也就是等等这个词。This area has many shops and theaters. 这个地区呢有很多的商店和剧院。New York is an exciting city. 纽约呢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城市。Okay, that's the tour in New York. 这就是我们在纽约的访问。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Scotty 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纽约市。 New York City is a very big city in the e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at the mouth of the Hudson River. A large part of the city is on Manhattan Island, a big island in the river. New York City...Founded in 1653, is an old city, but its streets are very wide. Many of its buildings are very tall.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is one of the tallest buildings in the world. Central Park is a big park with lakes and a zoo. It is in the middle of Manhattan, near the famous art galleries and museums. South of Central Park is the downtown area with its famous avenues, Broadway,Fifth Avenue, etc. This area has many shops and theaters. New York is an exciting city. 好了，又到了考考你的时间了。 Now, you have a go.